分，谁又能做到？ 这世界并非那么

上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，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。哦，思念是一种病，哦，思念是一种病，哦，一种病。 晚上七点喽，夜行动物们穿上战袍准备出发，生活就得有点意思。我是鹿晗。 速度高度 Apple's grown like a weed， 引领 带你扬帆